单刀赴会。 醒木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，先给我办定亲礼。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《程咬金》。 上回书说到，徐茂公两人足智多谋，借这个机会就能揭竿而起。可是谁没想到，没容时机成熟，话没说完，老儿杨林来了。没有龙签龙票，这可如何是好？秦府家人到贾柳楼送信，告诉秦叔宝带着龙签龙票到南门外军营面见靠山王。众人一听吓坏了，回来这两样东西难免一场大祸。秦琼心里着急，面上不带。家人，你怎么知道靠山王来了？哦，刚才府里来了个当官的，说叫上官迪，还见了老太太。他说现在靠山王带了10万大兵压着第二伯黄杠，来到济南府南门外扎下行营，叫你火速去见。老夫人叫我给您送信来了，您的战马也给您备来了，您赶快走吧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你先回去，我随后就去。家人答应一声下楼去了。秦琼跟众位抱了抱拳，大家吃着喝着啊，我出去一趟。说着下楼，柴少说，二哥慢着，你别假装镇静了，你把龙签龙票毁了，见杨林怎么交代呀？岂不是凶多吉少？罗成也说，表哥你不能去，去就回不来了。单雄信说，二哥咱们商量好了你再走，要不然你干脆远走高飞躲了吧，现在毫无准备，你可千万不能去。秦琼笑了笑，目前杨林兵临城下，我若避而不见，我的一家大小难逃虎口，我不去不行。我走之后你们大家见机而行，如果我能扛过这关那是万幸，要是躲不过这一难，就靠你们诸位兄弟给我报仇了。单雄信闻听须发结扎呀，二哥呀，你真是为朋友两肋插刀。好，你去吧，你要是平安无事回来，认什么话没有，万一有个意外，诸位咱们可是生死弟兄，那个时候咱们可要各尽其心了，烦了。大伙说，对，五哥那没错。罗成也说，表哥你去吧，你如果身遭不测，我不管我爹爹什么爵位，什么北平府不北平府，我要枪挑老杨林。柴大哥你怎么样？柴少说，好，二哥有个一差二错，你们在山东反，我带领人在山西反了，反到长安去了。这火一下就僵起来了，喊得最欢的程咬金，反了完了，早就说该反了。徐茂公一看暗暗高兴，小声跟魏征说，哥哥你看大家的心气怎么样？嗯，行，差不多是时候到火候了。这时秦琼说，好吧，话说到这儿，你们可先别动啊，千万不要轻举妄动，你等我真是身遭凶险，你们再尽心去做， 我要是谈过这关呢，要是回来了呢，可别坏了大事。凡事你们听三弟徐茂公的。徐茂公说，二哥你去吧，我们单听你消息。三弟啊，有你在这我放心了。说完下楼了。他这一下楼，徐茂公叫过侯登侯俊基，你暗地里跟随二哥，我们单听你的信儿。好了，就这样，秦琼下了贾柳楼，牵马出来，上了坐骑，由城外头绕往南走下来，远远就看见杨林的大营，大营坐东朝西，周围有人把守。远远的到营门口下了坐骑，抱了抱拳，众位弟兄辛苦辛苦。往里边通禀王爷，就说我秦叔宝求见。哎呦，哈哈，秦二爷来了。哎呀，老王爷想你啊。说着领着往里走。那么现在杨林干什么呢？他正在紫薇金顶黄罗帐训话呢。 训谁？ 将军唐弼、铁枪将来护尔，还有济南知府历城知县。靠山王问他们，黄杠你们找到没有？劫黄杠的贼抓到没有？这会儿人低着脑袋不言语，就这人报说秦琼来见。一听说秦琼，老杨林满脸堆笑。好好好，换他进来。一会儿有人把秦琼带进来。秦琼上前施礼，王爷在上，秦琼给您叩头。哎呀，起来起来。秦琼站起来，抬头一看，杨林居中落座，唐弼、来护尔、济南知府、历城知县两旁吹手站立，十二家太保以及上官迪等人都在两旁伺候着。杨林说，秦琼啊，你怎么一去就不回来了？自从你离开登州，嘿嘿，老夫挺惦记你呀。现在我要进京，要带你去，叫你来，咱们好一路同行。是，多谢王爷提携。嗯，你要走了，那龙钱龙票也没用了，你交出来吧。这丢失黄杠一案交给地方官办理，然后咱们进京要紧。这个嘛，秦琼心的话，你要龙钱龙票我上哪儿找去？可是我怎么说好呢？他一边抻音一边编瞎话。嗯，秦琼你说呀。王爷，这龙签龙票，我把它毁坏了。啊，不管是唐弼还是蔡知县都吓一跳啊。这么重要东西你给毁了，你是活腻歪了。大家跟秦琼都不错，替他担心都有点哆嗦了。靠山王脸呱嗒就撂起来了。秦叔宝，你为什么不好好保管？是怎么毁坏的？千岁卑职有下情回禀，快讲。回王爷的话，因这龙签龙票如同王驾亲临，卑职无处存放，只好供在佛堂上。杨林一听乐了。嗯，哈哈哈哈，好孩子，你很懂礼节呀，供起来他怎么又毁了呢？啊，王爷，卑职母亲信佛，每天烧香点蜡烛，没小心上香把蜡烛弄翻了，火烛正倒在龙签上，将龙签烤糊了，龙票也烧毁了。我母亲当时吓坏了，吓病了，这就是以往真情。我讲龙签龙票毁坏，王爷 您治罪吧。 哦， 要不说呢，人要喜欢人也得气死人。杨林喜欢秦琼，秦琼说什么他都觉得好听，觉得对。 哦，唉，我呀是怕此物落在外人之手，既然是你母亲无心烧毁啊，也就算罢了。 哎，秦琼心想，没想到这么大事儿搪塞过去了。杨林接着说，哎，这件事儿不提了。哎，咱们爷俩那大事儿你跟你母亲说了吗？秦琼心咯噔一下子，要坏，这干儿子案又犯了，我要是一口回绝，他一定恼羞成怒，就从我染面闹登州说起，一直说到毁了龙钱龙票，他拿哪一件一翻脸，我也活不了，全家老少和众位兄弟都完了。现在陆林的英雄豪杰都在贾柳楼，倘若官兵一搜查一问准犯事儿，我呀再糊弄糊弄他。想到这说，王爷，因为卑职母亲为烧毁龙钱龙票惊倒下病了，至今卧床未起，因此未能禀告此事，请王爷恕罪。杨林这回可生气了，急得腮帮的肉突突突蹦好几下。那么你打算怎么办呢？王爷，我今后就追随王爷左右了，情同父子，何必忙于一时，等我母亲病愈再行大礼也不算迟。再说您此番带十万兵，恐怕是戎边呐，还是有交战呢？这是大事啊，我先随王爷进京办理，大事要紧，不知王爷意下如何？杨林虽然心里不高兴，可又没有办法，心想早晚你得答应，你逃不出我的手掌，好吧，此事不可勉强，暂时不办也可，但是你不能离开我的左右。是上官迪伺候王爷，将我后帐存的那副铠甲拿出来，我要赐予秦琼，速去速归。 是， 二哥你送我来吧。上官迪叫秦琼急忙来到后寝帐。秦琼啊还没怎么明白，因为什么呢？刚才母亲办寿，又和弟兄们聊要起义造反的事儿，这阵又扯到龙钱龙票什么什么，到寝帐干嘛去啊？上官迪说，哥哥呀，你没听明白吗？王爷送你一份盔铠甲胄。哟，秦琼想，我还真没有。是啊，这随着王爷出征是缺盔铠甲胄。好啊，就这样从后边拿来盔盒和甲包，来到后边一个空帐里。二哥你换上吧。 哎， 秦琼打开盔盒一看，哎呦，里边是一顶黄金虎头盔呀，黄金锁子连环甲，织机灵，虎尾虎头靴，全套的。上官迪说，二哥呀，这套东西可太好了，王爷保存20多年，谁也没送给你了，你换上吧。 好好好， 他把自己的外衣款下来，顶盔挂甲穿好了，衬袄扣上环带，披上甲叶子，勒上战裙，探甲丝绦系好了，系上石蛮带，插上织机铃，再背上五杆护背旗，挂上鱼踏尾，还有一杆枪，那有枪套，枪套撤起来一看是虎头散金枪。他拿起枪来抖了抖，哎呀，不轻不重， 正合适，跟给他打的一样。再看看盔铠甲胄，也合适啊，非常喜欢。哎呀，这盔甲太好了，枪也好。是啊，人是衣服，马配鞍，您穿上这身更威风了。好好好，走吧，见王爷去。就这样来到了金顶大帐，一撩这个帐篷帘儿，一抖甲叶子，擦楞三响，上前施礼，卑职谢过千岁。杨林说：“谢什么呢？你爱不爱这身盔甲兵器？我太爱了。跟你说吧，这一套是我从前出征南陈时两军阵前得来的，保存了20多年，今天赏给你，你可要知恩报德。”是，这是杨林刁满人心呐。十二家太保一看生气啊，心想：老王爷，我们管你叫爹叫多少年了，你都没舍得把这套盔铠甲胄兵刃给我们。哦，他刚来就给他了，凭什么呢？你也太偏心了。这时靠山王说：秦琼啊，因为走得急，现在放你回家，你和母亲告别，我大队人马立即登城进京，只要听见炮声，你火速回来，不可耽搁，去吧。遵命。秦琼这才出来，来到了外边，有人给牵过马，秦琼这身盔铠甲胄啊也没有往下摘，挂上大枪，出了营门，上马回专诸巷。哪知道出营门猛一抬头，把他吓一跳，怎么就在营门不远的大树后边探头索脑，有个人在那瞭望呢？谁呀？正是侯登侯俊吉。哟，他怎么在这呢？你保这探头索脑等于刺探军情，这还了得？他催马过去，冲着侯俊吉微微一努嘴，把他调过来，找到毕竟之处。哟，二哥，这是衣服哪儿的？老杨林给的。那问你龙钱龙票的事儿呢？这个事儿啊先瞒过去了，现在杨林叫我立即跟他进京，我脱不开身，也来不及回贾柳楼见众位弟兄了。你回去告诉大家，先不要离开此地，等候我的消息。哎呀，大家不放心，这是三哥叫我来打探。我知道了，你可要注意。二哥呀，你打算怎么办？真跟杨林走了，不要我们了？不不不，走在半道，若有机会，我就将老儿的人头带回来，还能跟他到长安吗？好，既然这样，二哥月多加小心，我们等你回来再做道理。好。说罢，侯俊基回家柳楼，秦琼绕道进城，直奔专诸巷。来到门前，下了坐骑，牵着马往里走。拜寿的亲友已经走完了，秦安正在叫家人收拾院子，听见后边哗楞哗楞哗楞有动静，他扭头一看，哎呦，下意识就喊出来了，老，想说什么？老爷回来了。因为秦琼穿着盔铠甲胄，和他长得相貌跟死去的秦琼父亲秦仪一样，他差点没叫出老爷来。细瞧啊，哎呀，我也糊涂了啊，二弟呀。秦琼多精明啊，听清楚了，大哥，今儿怎么了？你怎么又叫老二弟呢？哎，我糊涂了。我问你，这身盔甲是哪儿的？哦，你要问呢，是杨林赐给我的。有什么话，进屋跟妈细说。嗯。秦安嘴没说，心想：这身盔铠甲胄及赞金枪就是我们老爷的。老夫人看见非难过不可，可这个事儿 我该不该跟我兄弟说呢？算了，别说了。就这样，秦琼来到门前，他左手一拢织机尾，右手一掀门帘子，迈步往屋里一走。老太太一看外边进来一个人全身披挂的大将，不由得两眼发直，一时愣到这儿了。哎呀，老爷怎么回来了呢？他欠起身来刚要迎接，又一想，哎呀，不对呀，这是我儿子秦琼，他又坐下了。秦琼见母亲欠身站起来又坐下，心里纳闷，傻小子罗世信就在老太太身边，一看秦琼，他乐了。 哎呀，二哥呀，你是穿的什么呢？你怎么长犄角了？ 秦琼说，傻兄弟不要胡说，娘，我回来了。你见过杨林了？见过了。他就把贾柳楼结拜以及怎么把龙钱龙票毁掉了，又如何向杨林掩饰过去的事儿说了一遍，又说杨林逼自己认他为义父，又赠盔铠甲胄和兵刃。我现在又跟杨林进京了。老太太听完眼泪下来了。儿啊，你真跟他走吗？娘，不走不行啊，难道你真要拜杨林为父吗？娘，您别生气，我焉能认贼为父，我不过是暂且蛮奴一时，如果过于拒绝，他没了指望，怕他恼羞成怒，我们全家性命难保啊。儿啊，全家的命是小事，你随他进京打算怎么办？我想找个机会杀了老杨林，替我父亲报仇雪恨。老太太听着话沾沾眼泪，好，你有这个志气，娘就放心了，这个仇要记在心上，报不报全看你的了。你这身铠甲你知道来历吗？孩儿不知。哎，孩子，这是你父的黄金宝铠呀，当初老杨林攻打马明关，你父亲和他拼死交战，不是他的对手，在阵前捐躯，被杨林夺取盔甲兵刃，想不到今天有物归原主啊。老太太说到这儿放声痛哭，秦琼也哭了，秦安也掉眼泪，罗世信不知道怎么地他也哭了。 哎呀，娘儿，娘啊，别哭了。 就在这一阵儿，南门外炮声轰鸣，倒倒倒。秦琼机灵打个冷战，擦干眼泪，娘，大队人马要出征了，我得走了，我给您磕头了，您别伤心，孩子一定报仇就是，我这就回营，您多多保重。 听众朋友，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《程咬金》就为您播送到这儿，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